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菜上齐了，王焕章和刘苍岩满起酒来。王焕章说：苍兄啊，第一杯酒啊，我先敬您故去的老娘。岁月催人老，不老的是母子之情啊。王焕章说着，站在桌前将酒杯端起来，又低下了头，将酒洒在地上。伯母，您到天堂享福去了，给您请安了。刘苍岩也站起来，端着酒杯说：好啊好啊，谢谢人弟啊。我老娘最后那两年呢，不认人了，但是一提起永生斋王掌柜的，他的两眼就放光了，啊，就显得非常的开心。这么多年，他一直把你当儿子那么惦记着。说着，刘苍岩弯下了腰，将酒杯横过来，把酒洒在青砖上。妈，王掌柜的给你敬酒了，我替您谢谢他。两个人坐下来沉默着，王焕章将两个酒杯倒满了酒，意味深长地说：哎，提起您的老娘啊，我也想起了我的母亲了。老母亲一生操劳啊，她老了本该我这当儿子的守在她的身边尽孝，可我在城里做买卖，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老母亲4年前去世了，临终前都没能见她一面，没能再听老娘说说话啊。如今一想起老娘，我就有愧疚感，哎，真是遗憾呢。刘苍岩劝着王焕章说：人弟啊，别太自责了，大妈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儿子，她会为你这个有出息的儿子高兴自豪的。来，咱们呢，为老娘干杯。王焕章和刘苍岩碰着酒杯，王焕章说：哎，老娘最疼我了，小的时候我说话晚，全村的人都以为我将来一定是个哑巴，只是我娘不信，他一字一句的教我背唐诗宋词，背三字经，等我能说话的时候啊，嘿，我张嘴就是唐诗宋词，也把三字经背的是滚瓜烂熟了。嘿，这个世界上还是母亲伟大呀，对儿女只有关爱， 从不嫌弃。好了，咱不说了，越说越伤心了，酒都喝不好了。来，苍云兄，再干一杯。三杯酒过后，刘苍岩的脸泛起了红，他拿起了酒瓶子，把两个空杯子都倒满了。焕章啊，我的酒量你最清楚了啊，也就是五杯的量，这两杯呢先放在这儿，咱哥俩慢慢的喝。有一个事儿还得问你呢，跟哈格榜丹还能说上话吗？王焕章吃了一口菜，沉思着说，哦，我跟哈格榜丹呢，那是30多年前的交情了。第一次走西口就是哈兄给我领的镖，一路上同甘共苦，我们俩呢就成了好兄弟了。后来他的驼镖队走南闯北，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曾听杨康说，哈兄为救枣花姑娘杀死了睢原警察局的参谋胡殿奎，逃到大青山去了。今儿个我才听您提起了他，怎么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吗？刘苍岩说，是啊，有一件难办的事儿啊。哈格旺丹在大青山一带养着200多号兄弟，日本鬼子没来之前呢，他领着这伙人经常下山杀富济贫，去劫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镖，救济过不少的穷苦人，在大青山一带呢也是威名远扬的。几年前呢，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从山海关又打到睢原这一带，哈格旺丹把猎枪土炮对准了小日本，利用熟悉地形，在草滩戈壁中跟日本兵捉迷藏打埋伏。从清朝蒙古世袭而来的苏特右旗郡王被称为德王，4年前联合几个郡王在百灵庙成立了蒙政会，他看中了哈格旺丹在大青山的威望，将其招至蒙政会。2年以后呢，这个德王啊公然和日本关东军高官见面，他投靠了日本人。哈格旺丹呢是个爱国的汉子，发现德王的势头不对，借机就拉出了自己的200号兄弟和德王分道扬镳，在大青山一带继续和日本鬼子周旋。我在睢原商会得到消息，大青山一支抗日游击队想把哈格旺丹收编过去，集中力量和日本鬼子干。王焕章听着想了一会儿说，哎，哈兄被德王这么一折腾，更不会轻信别人了。怎么着吧，我给哈兄写封信，把您介绍给他。到了大青山，那就得看您那边的缘分了。刘苍岩把桌上的两杯酒同时举起来，将其中的一杯递给了王焕章，高兴地说，好啊，这杯酒啊，算是我替睢原百姓敬你焕章弟的。要是能把哈格旺丹那200号人拉进来，打日本鬼子这个底气啊就更足了。来，干杯。王焕章把空酒杯放在桌子上，拿起了酒瓶满着酒说，啊，这个通泉涌老烧锅酒啊算不上什么名酒，可它是我二姑爷刘家酒厂的特酿。这瓶酒呢是30年的窖龄酒啊，啊，喝着够味吧，舒坦吧。一会儿啊让国清给您拿4瓶，明儿一早啊带火车上去，2瓶送给您，另外2瓶呢麻烦您带给哈格旺丹。这库房里呢还存有几瓶50年窖龄的老酒，这先留着。哎，咱哥俩说好了，什么时候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再把它拿出来喝个痛快。到那个时候啊，把哈兄也请来啊，就在永生斋来个桃园三结义，不醉不罢休，怎么样？王焕章和刘苍岩是越说越高兴了。 不知不觉的就多喝了几杯，脸都泛红了，四目相对看着对方哈哈大笑着。王焕章把空酒瓶推到了桌边，苍云兄，今儿咱俩呀喝到这儿就为止了啊，就一瓶吧，知道你明一早就得走，咱不能耽误正事，来，一人一碗炸酱面。刘苍岩微微低着头摆着手说，哎呀，焕章弟啊，真是喝高了，我炸酱面是吃不下去了，我得先歪会儿。说着他半靠在墙柜前的长凳上打起了鼾。王焕章望着从敌占区封锁线上一路奔波劳顿匆匆赶来的刘苍岩那香甜的睡姿，他的双眼泛起了泪光。他轻轻地走到墙柜的前边，将叠放整齐的棉衣长袄打开，缓缓地披在刘苍岩的身上，又小心地吩咐着陈国清，安排完明天一早送刘苍岩上火车前的事情，王焕章又小心翼翼地坐在了书桌的前面，提起了笔给哈格旺丹写起了书信。天色渐渐的晚了，风小了一点，可这雪还在下，气温骤降，飘下的雪花粘裹在一起顿时就成了冰块，砸在厚厚的雪地上刷刷的响。永生斋的后院书房亮着橙色的光，那光从窗棂映出去，那玻璃窗上挂满的冰花像龙腾，像狮吼，像马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七月初一的一天凌晨，突如其来的隆隆的枪炮声把王焕章从睡梦中惊醒了，他猛地从床上爬了起来，窜到院子里侧耳听着那一阵紧似一阵的交火的声音。陈国清和几个伙计都跑出来了，拉着王焕章的胳膊就要往屋里头拽，三舅三舅，看见这打起来了，你赶快回屋吧，咱们躲躲吧。顿时嘈杂的跑步声呼喊声从紧室房间传来了， 快跑啊，打起来了，咱们军队跟小日本开打了。 听卢沟桥。 别怕，城里有驻军，小日本打不进来。 王焕章睁开了双臂，执意登上永生斋二楼的楼顶，眺望着西南的方向。战火中的硝烟依稀可见。王焕章心里默念着， 将士们，终于开战了，我王焕章不能扛枪打仗，只能在这儿祈祷了，盼望着你们早日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 王泽民气喘吁吁地从老三顺斋斜铺跑过来了，仰头一看，王焕章呢正站在楼顶上那踮着脚尖张望呢，他一拍大腿高喊着， 三哥你快下来，您不要命了，枪子儿不长眼，管清，快把你三舅拽下来呀。 王焕章被陈国清和张西贵连拉带拽的从顶楼上扶下来了，他掸着身上的土看着王泽民，四弟你来得正好，走，咱哥俩到书房去谈。来到了书房，王泽民急切地说， 三哥，我是刚从报街跑回来的，那满大街都是人呢，恐怕要乱呢。 王焕章说，别怕，驻军守着呢，他们可不是吃素的。他示意王泽民坐下，平静地说， 我四大爷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国难当头的时候啊，最能够量出人格的，做人讲的就是良心和骨气。 挥着双拳大声地说，如今日本鬼子都打到了咱们家门口了，谁还忍得到这种欺辱啊，我恨不得呀，像你父亲和张大圣那样拿起大刀扛起长枪，我痛痛快快地宰他个小日本鬼子。王泽民也站起了身，扶着王焕章微微颤抖的肩膀，三哥，您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呀，可咱们一开鞋铺的，咱们能做点什么呢？王焕章说，四弟你先别急，我琢磨着炮火连天的战场咱们是沾不上边的，这仗呢一时半会也打不完，部队打仗是需要后方支援的，古话说得好，兵把未动粮草先行，粮食衣服鞋只剩的药品那都是用得着的，咱们开鞋铺的不光有成品的鞋，还有尼龙布、老帆布、鞋料，我想这都能够派上用场的。王泽民摊手说，有是有啊，可咱们送给谁呀，往哪儿送啊，再说啊，将士们穿的可都是军鞋呀。嗯，改做军鞋还不是小菜一碟啊，咱们呢不能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瞎跑啊，那样不但帮不上忙还得添乱，仗刚打起来也没人顾得上搭理咱们，咱们呢先盘好了库，做好准备等着。哎，王泽民说，您这个点子好，既然上不了前线呢，咱就做力所能及的。老三顺斋虽然没有永生斋那么大的实力，但是也不能落后。哎，留好库存备着。三哥，那我回去了，我到柜上盘库去了。王泽民向王焕章告辞，转身走出了书房。王焕章追出来高喊着，哎，四弟，路上多加小心啊，注意安全啊。望着王泽民远去的背影，消失在惊恐的人流中，王焕章转回了身，冲着前堂高喊起来，西贵、国清，到我的书房来，马上，有事儿。张西贵、陈国清答应着，跟在王焕章的身后来到了书房。王焕章招呼他们俩坐下说，有件急事儿，要派你们俩速办呢。陈国清望着王焕章那刚毅和坚定的眼神说，三舅您就吩咐吧。嗯，你们俩都听到了这个枪炮声了吧，日本兵一旦攻破卢沟桥打进来，咱们的小命难保啊，将士们正在舍身杀敌，咱们永生斋不能在后边缩着，前方如果需要布匹鞋料的支援，咱们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拖后腿。王焕章说着，拳头狠狠地砸在了书桌上说，西贵，你啊马上去一趟前门，到永生义荣泥绸布庄啊找吴掌柜的啊，国清啊你去南下袜子，到三义宫帆布鞋店找张掌柜的啊，传我的话，让他们立马啊关店盘库，听候我的安排。哎，三舅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找到这些掌柜的。王泽民说，王三爷啊，您就留步吧，我呀立马赶到永生义去。嗯，王焕章站在永生斋的门前，目送着这俩人远去的背影，高声地叮嘱着说， 嗨，这城里人心惶惶呢，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呢。 王焕章转身来到了前堂，将账房老刘叫到了八仙桌的旁边说，你呀、啊、马上盘算盘算咱们永生斋鞋庄的家底儿啊，把库存的布料、鞋面料、鞋底子料、成品鞋和可用的现金都拉出一个清单来，放到我的书房。听说你老家热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如何啊，等这边稳定了也回老家看看吧。账房先生抹着眼泪， 哎呦，多爷您还惦记着，您看这小鬼子把咱这儿都围上了，哪儿还有什么家呀。哎，前几天呢听从热河逃过的人说呀，老家的人是死的死逃的逃啊，哎，一个村一个村 都被日本鬼子给扫荡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了。哎，这小日本真他妈王八蛋。 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您稍等啊，我按您的吩咐马上就去办。 两个小时以后，王焕章正坐在书桌前看着账单，忽然就听到门外有人喊， 陈国庆，三舅，我回来了，张掌柜的跑了。 王焕章站起了身，迎着国庆，国庆啊，别着急，怎么回事？坐下慢慢说。陈国庆用手背擦着脸上的汗，跺着脚说，哎呀，我这一大早啊跑到三义宫就去报信儿去了，一进门啊就看见那个瘦猴跟两个伙计在柜台前那边呆坐着呢，一问才知道这张之福听到卢沟桥的枪炮声吓得浑身哆嗦，他拿着贵省的专用现金呢，他就跑了。 哎，这个没骨头的胆小鬼，那就今儿不跑啊，将来也是个汉奸坯子。 王焕章说着站起了身，一手摁着八仙桌，另一只手抓起了茶壶，高高的举起来，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啪，茶壶被摔得粉碎，茶水在青砖上冒着白泡，缓缓地流淌着。 哎呀，吴掌柜跟在张西贵的身后来到了王焕章的面前，正好看到了怒摔茶壶这一幕，连忙劝说着说， 哟，王三爷，您这是怎么了？哎呦，这兵荒马乱的，您可别伤着身子骨。 王焕章平复了一下心情，示意他们俩坐下。 哟，吴四爷，您来得正好，快说说永生义的情况吧。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王焕章安排好了店里的一切，以备不时之需。张秋生回到店中，他带来了新的工作，王焕章会同意他的要求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3年5亿起稿，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